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36章，呢啲人影直不甩咁企喺门嘅外边，影子倒影喺法王嘅纸窗上边，好似一个一个嘅鬼影。一时之间，房间里面四个人瞬间都唔敢透气，佢哋屏住呼吸，除咗门外嘅风雨声，一切声音都停止咗。顾文敏漂亮嘅嘴型眯成咗一条线，漆黑嘅目光直不甩咁盯住门上边嘅影，跟住佢转过头，用一啲唔稳定嘅声音同我讲：老陈，点办啊？佢以前你一直都叫我个名嘅，而家喺情急之下，连称呼都变埋。豆腐啊，捽一捽自己的眼，暗暗沉沉咁讲：一定系幻觉，佢阿爷佢肯定系喺度发紧梦啊！讲完又先擘大只眼，当佢再次睇到门窗上面嘅影嘅时候，豆腐嘅眼里边一阵嘅恐惧，几乎要绝望咁滞。我自己就唔知道究竟自己系咩表情，以我嘅胆识嚟讲，应该系几个人当中最大嘅。不过而家我都觉得自己手脚冰凉，个心就喺度噼噗噼噗咁猛咁跳，喉咙仲有啲发干添。就喺呢个时候，门外边原先嗰啲企到直不甩嘅影，突然间喐咗起上嚟，跟住就响起咗好大声嘅砰砰声。喂！嗰啲嘢开始撞门啦，我唔使透过条门罅睇，都应该知道嗰啲嘢原先呢系要向村外边走嘅，估计而家全部都堆晒嚟我哋嘅门口。木制嘅老旧铁门山喺撞击之下发出咗夹夹夹嘅声音，好似好快就会被撞断。豆腐三个人估计亦都吓到喐都喐唔到，我强迫自己镇静落嚟，即刻开口讲。快快啲用啲嘢将个门顶住。三个人被吓到六神无主，脑袋已经一片空白。听我咁一讲，即刻就喐起上嚟啦，动作居然仲快过我。即刻就将嚟我哋最近嘅嗰张台搬咗过嚟，跟住就係橱柜呀、桥凳呀，可以搬得喐嘅都搬晒过嚟，顶到个门实一实。咁样睇嚟，可能佢哋真係撞唔开个门啦。我哋四个亦都不约而同咁松咗一口气。点知道就係呢一口气啱啱松完之后，突然间听到砰一声，雕花窗上边穿咗个大窿，木梢全部飞晒出嚟。紧接住就係一个干瘦嘅脑袋从个窿嗰度伸咗入嚟。嗰一个係一张青紫色嘅死人面。两粒猥琐嘅眼睛泛住烛光色，直不甩咁盯住我哋。佢个头上面得翻一层皮，就好似一个会喐嘅干尸。跟住佢嘅出现，一股浓烈嘅尸臭扑鼻而嚟。哇！呢一隻嘢简直比当时回涌河下边嗰个青尸仲要恐怖。佢挣扎住个脑袋，不断咁想捐入嚟。虽然门呢就已经被顶住，但系呢啲老式木门嘅上方系镂空嘅，承受力就应该比较弱。只听见又系砰一声巨响，跟住又一个脑袋捐咗出嚟。咁样落去，睇嚟成个木门嘅上半部分都会俾佢哋撞烂。情急之下，我谂到咗二楼嘅老坑，持家上嚟，甚至乎怀疑呢个老坑究竟系人定系鬼啊！眼见嗰啲嘢就快要爬入嚟啦，豆腐嘅嘴唇已经震到嘀嘀声，跟住讲：老陈，点办啊？点办啊？虽然讲我系大胆，但系喺呢种情况下边，我个脑袋都转慢咗好多，一时之间我只能够讲，我都唔知道呢啲系乜嘢嚟嘅。睇嚟佢哋就快要入嚟啦，不如我哋即刻上二楼啦。二楼上面有好多房间，我哋可以先关埋门匿埋一阵。几个人经过一提醒，亦都唔敢耽误啦，即刻攞咗背包，就好似丧家狗咁急急忙忙向二楼冲过去。我哋几乎跑到楼梯口嘅时候，门外边嗰啲好似干尸咁嘅嘢已经撞烂咗个木门，一个接一个咁涌咗入嚟。瞬间一睇，全部嘅身上都系烂布， 皮肤就是紫青色的，其中隐约还有两具干尸的尸体还未有腐烂，穿着现代人的登山服饰。一眼望下去，密密麻麻的干尸已经涌进入一楼，黄竹色的眼球向上移，盯住楼梯上边的我哋。我哋四个人边度仲敢多留啊？狂发力奔啊！唔系，应该系发力狂奔，一口气就走到咗二楼嘅楼道上边。喺呢度乌黑一片，只有我哋电筒发出昏黄嘅光芒。可能我哋嘅电筒嘅电源都唔系好够嘅。手电筒嘅灯光虽然十分之微弱，我哋即刻就发现咗有一个关闭住嘅门。我指住佢讲：嗰个老嘢可能就喺入边，试下可唔可以推开，我哋入去呢一层。大家咪睇顾文文系女仔，但系估计可能佢长年徒步摄影嘅关系，身体素质都好好嘅。佢跑咗喺豆腐嘅前边，离嗰道门啊最近。佢听见我咁讲，佢就发力一拱，嗰道门一声，竟然一下子就开咗。顾文文都冇谂到咁容易，亦都呆咗一下。我原本以为我哋几个人至少仲要撞一下门嘅。冇谂到咁容易，一时之间都有啲错愕。我呢个人就好谨慎，越系容易得嚟嘅嘢，反而我就会觉得越有古怪，越唔妥。但系都冇等我细谂，豆腐就已经倒吸一口凉气，讲嚟啦嚟啦！我拧转头一睇，一只干尸已经走上咗楼梯口，马上就要进入我哋而家所在嘅楼道啦。虽然而家心里啊疑虑重重，但系呢一种情况我都冇办法多谂。四个人即刻闪身入咗个房间，反手将道门锁上，摔上个门山。呢个时候先勉强松咗一啖气，豆腐嘴里边叫：快快搬啲嘢过嚟顶实佢！顾文文同阿毛公鸡即刻就开始搬房入边嘅台凳啦。我亦都多个心眼，打个电筒观察下房间里边嘅环境。房间里面的格局就好古旧，虽然唔华丽，但系都遵从咗一啲古代阁楼嘅布局，分成两边。里面嘅一间系瞓人嘅，系用一个铺晒灰尘嘅烂屏风挡住，外边就系待客噶啦，摆设住古旧嘅茶几，冇乜嘢特别嘅家私。但系而家搞到咁大动静。嗰、那个老嘢竟然冇现身，睇嚟我估计冇错，可能嗰个老嘢都唔系个人。由于系二楼，木门就矮咗好多，将所有嘅嘢堆叠起上嚟，一时之间都唔会怕佢哋冲入嚟啊！喺呢个时候，我哋先算真正咁松咗口气。顾文文系忧心忡忡咁讲：，咁而家我哋点办呢？豆腐啊讲。呢种地方都系唔能够踎嘅，我哋都要谂办法逃出去先得啊！毛公鸡啊，甩甩咳咳咁讲，不过呢度系个干尸村，外边有咁多嘅尸体，我哋点样逃出去呢？豆腐喺呢个关键时候，个脑袋可能仲系几好使嘅，佢回忆起讲。我哋入嚟嘅时候走嘅係穿嗰个大门口，而家我哋喺二楼嘅背面，应该就係面对住村外嘅。我哋从个背面嗰度着手睇下得唔得㗎啦，不如。顾文文一听就眼前一亮，讲这个方法可能得，我諗背面应该係喺。豆腐啊，总算做翻件聪明事啊！我即刻讲，应该喺我哋对面嘅位置，就系呢个屏风后边嘅卧室。走，我哋过去睇睇。喺呢个时候，外边嘅嘢已经堆到咗二楼，开始砰砰声撞门。低矮嘅木门喺各种嘅台凳衣橱嘅堆积下边，勉强应该就能够抵挡一阵间嘅。我哋四个人快步绕过个屏风。借住手电筒已经变得越嚟越暗淡的光芒，进入了里面的卧室。我们入到卧室一看，里面的床上边竟然瞓着一个人。豆腐讲：我顶，这个老爷竟然仲喺度瞓觉。顾文文讲：咁反常，一定有怪。 正常嘅人咁大动静，边个仲瞓得着啊？讲完，佢即刻喺个背包里边揞出一啲嘢俾我哋，显然系一啲摄影器材、三脚架一类嘅嘢，质量比较好，入手好重，十分有份量，可以当武器使使。豆腐嘅衰仔喺关键时候竟然唔忘记擦鞋喎，对住顾文文就喺度赞讲： 顾小姐啊，你啊真系雪中送炭啊，好似寒地里嘅及时雨，春风暖我心，热血照红缨，小豆佩服佩服。 我听到呢度啊，真系想一棍殴死佢，压低把声讲：插乜鬼鞋啊你，做嘢啊！无功鸡呢就冇咩用嘅，我亦都唔忍心叫顾文文一个女仔去冒险。当即我就同豆腐洗咗个眼色。豆腐虽然胆小，但系关键时刻呢亦都唔会拖后腿。明白咗眼前局势，佢亦都当仁不让，硬住头皮要往前冲。我哋两个一左一右，左右夹击，慢慢向住床铺上面嘅老嘢就行过去。随住光芒慢慢拉近，我哋睇清咗床上嘅人。根据衣着嚟睇，应该就係头先嗰个老嘢无疑㗎啦。佢背对住我哋，亦都冇冚被，露出咗一截嘅后颈。我一睇一睇嗰一截嘅后颈，即刻觉得耳仔边唰唰声嘅凉风阵阵。因为嗰节嘅颈里面系冇肉嘅，只有一层干皮贴住骨头，使到骨络嘅形状清晰可见。与此同时，一阵似臭非臭嘅怪味一下子钻入我哋嘅鼻哥窿。豆腐啊，即刻夹住条气，哑声咁讲： 咩味啊？我点解觉得好似有啲熟悉嘅？ 我暗暗谂，梗系熟悉啦。呢、这个就系回涌河旁边青丝上边发出嘅尸油味啊嘛！眼前嘅呢只老嘢，显然系一具已经冇咗尸油嘅尸体。